神话与诗歌，道成肉身的神，对人类至关重要。 神的神之所以能做到人做不到的工作，就是因为他的内力实质并不同于任何一个人，他能拯救人他的身份并不同于任何一个人。 这个肉身之所以对人类太重要，是因为他是人，因为他能做一个平凡的肉身中的人，平凡的肉身中的人做不了的工作，因为他能拯救生活，生活在地上的败坏的人。 同样是神的神，对人类来说则比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人更为重要，就是因为他能做神的灵做不了的工作，比神的灵更能做神自己的见证。 他比神的灵更能彻底得着人类，因此这个肉身虽普通正常，但说起他对人类的贡献，对人类生存的意义，那就宝贝多了，那就宝贝多了。这个神的实际价值与意义，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估量的。肉身虽然不能直接毁灭撒旦，神能以做工的方式来征服人类，打败撒旦，使撒旦彻底伏在 为神，道成肉身，所以神能将撒旦打败，也能拯救人类。神不直接毁灭撒旦，而是道成肉身来做工征服撒旦败坏的人类，这样能更好地在受造之物中间做神自己的见证，做神自己的见证，也能更好地拯救被败坏的人。神道成的肉身打败撒旦，打败撒旦，必神的灵直接毁灭撒旦，更有见证，更有说服力。受造之物中